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60集。 唐瑶看在同门的份上，于尊降贵地瞥了唐晚秋一眼，也并没有多亲切，只是淡淡地点了个头。这一个两个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来青龙岛要人，还有一边是他师门。饶是唐晚秋已经离开门派多年，一时间也感觉自己被两扇巨大的夹板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 奇了怪了，青龙岛成了专门招领失踪之人的地方了吗？ 木兰山的人说话不打弯可能是惯例。唐瑶闻言面无表情道， 我不是来要人的，只是近日有人传信莫兰山，说在东海一带见过唐枕的元神。我倒不知是谁这样急功好义，100多年了还为别的门派的人闲吃萝卜淡操心。周大人有想法吗？ 周寒正脸不红气不喘。 仁义之人自然还是有的。 仁义？哼，我只听说过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伟。 这立场成谜的唐瑶丝毫也不给周寒正面子，转向青龙岛主。 顾道友，我虽与你并无交情，但这不成器的弟子做了你的门人，多年来承蒙照顾。我此番前来是特来告知你一件事。我们本是在东海一线寻找线索，却听见了一个谣言，说当年四圣斗的魔头是一位北冥君，那大魔头手中有一块奇石，那一役后落到了青龙岛上。 唐瑶话音一顿，丝毫不顾岛主脸色，继续说道， 他们说你被那大魔头打伤早该死了，一直就是靠着那块奇石撑着，当了这么多年的强弩之末，只怕白公主也是听了个音，专程为了那块石头来的吧。 白姬猝不及防地被点中心思，恼羞成怒， 一派胡言。 是不是胡言白公主自己心里清楚，我听说那奇石有补天之能，又叫心想事成石，可以生死骨肉，提升修为更是不在话下。怎么白公主一直老而不死，也开始担心寿元了吗？也不想想北冥大魔之物能是什么好东西。 周寒正意味深长地接话道， 唐掌门的意思是岛主眼下是靠一块魔物的石头活着。这话可不大体面。 唐瑶与周寒正三言两语，严征明听得心惊胆战。别人或许不明原委，他却是知道那位北冥君来历的。他只知道扶摇派有个别走火入魔的前辈，但何时有过魔道之宝？这事儿稍微一往深里想，严征明后脊几乎窜起一层冷汗，感觉他们是被剥皮抽筋架在了火上。岛主却没有回答，只是道， 周大人，你隐藏身份在我青龙岛数十年，所图想必不小。 他对周寒正与唐瑶的一冷一热、一唱一和的试探全然避而不答，但在其他人听来几乎是已然默认了。白姬见风向一转，立刻道， 顾延雪靠魔物活着，堂堂四圣竟也是欺世盗名吗？ 那散修更是大声道， 门派功法从来都是不传之秘，只有顾岛主每10年招收一次散修进修，你们当他这样大方就只是平白无故发善心吗？别做梦了，谁会有那么多的善心？ 散修说到最后嗓子竟然破音带了哭腔，声嘶力竭，在身后东海涛声之下，叫不相干的人听起来都莫名多了些兔死狐悲之意。 那方才已经蛰伏下来的蛟龙再次受到惊动，隐隐有破水而出的意思。青龙岛的弟子与西行宫众人再次剑拔弩张，然而这一次青龙岛上众散修们却不约而同地后退观望，隐约戒备起来。也不知是谁先动的手，岛上更不知道几方势力，顿时乱成一锅粥。这时只听不知从哪儿传来呜一声低鸣，只见原本一致往后退的散修中突然有十几个人跃众而出。这些人古怪得很，竟是个个悍不畏死，横冲直撞着向西行宫人扑了过去。散修的修为不高，冲到最前面的一个人当即被白姬身边一个亲随一道剑光打了个四分五裂，死得不能再死。可是这时可怖的事情发生了，那散修五脏六腑化成一团血雾，喷得到处都是，分散的四五块身体却依然牵线木偶一样，见鬼一样的继续向前。西行宫那位剑修的修为虽高，却没见过这等阵仗，当场吓得连退三步。再一看，这十几个散修个个双目赤红，背后隐约可见张牙舞爪的黑气。白姬又惊又怒： 顾烟雪，你还有什么好狡辩？ 话音没落，身后那方才还慷慨陈词的散修突然发出了不似人声的嚎叫，他整个人从胸口裂开了，皮肤竟一寸寸裂开，露出下面青紫的血管与静脉，然后这血人竟赤手空拳的一爪抓向白姬后心。白姬近千年的修为自然不会让他碰到，回手一掌，袖中飞出一根巴掌大的降魔杵，在空中晃了晃，骤然拉到了一人多长，狠狠地击中了那血人的天灵盖，将他定在了原地。谁知那血人竟然不死，被降魔杵穿成了肉串，仍然兀自挣扎不休。片刻后，他竟然突然爆体，将自己炸成了无数泛着黑血的血肉碎块。人群中顿时惨叫声四起，那些血块居然是剧毒，触碰不得。周寒正面色一变： 此乃魔道中化魂之道，将一道暗符神不知鬼不觉地吹入别人的魂魄里，那些人就能供他驱使。 此言一出，岛主身侧顿时空出一大片，连原本青龙岛弟子都惊疑不定地看着他们岛主。当世大能，除了四圣这种级别，谁还画得了暗符？唐瑶仿佛早等着他这句话，闻声转向岛主，横过长剑，大剑首尾处已经爆起细碎的火光，是他真元凝住的结果。 顾岛主，这怎么说？ 百口莫辩。 所以那奇石果然在你手里。 他终于穷途匕现，千万条遮羞不以先，里面还是那块人人觊觎的宝石，却始终有人不愿意看清形势。唐婉秋立刻上前站定在岛主身侧，十分没眼色的辩解： 掌门，我以性命担保，岛主不可能是魔修，更不可能贪图什么魔物。 闭嘴。唐婉秋，你越发放肆了，纵然出师，你也还是我墨兰山的人，难道想欺师灭祖不成？ 唐婉秋骤然被无耻的恶意糊了一脸，当即睁大了眼睛。此时饶是他再自欺欺人也明白了，乍一听这位墨兰山掌门的话说得比周寒正还要冠冕堂皇，却原来比周寒正还要来者不善。唐婉秋的脸色一片惨白，沉默良久，他一字一顿地开口道： 那就请掌门将我逐出师门。 誉满天下必谤满天下，没什么。婉秋，你不用这样。 唐婉秋咬紧牙关， 王八吃秤砣一样不为所动。岛主还要再开口，却听见那站得不远不近的周寒正在沧海染血之下慢条斯理地说道： 我还是不信岛主岂会是私藏的人。唐掌门，你怎知所谓的骑士在青龙岛上，说不定与那大魔一同湮灭了呢？难道你们已经查清了那位北冥君出处？ 这言一出，岛主的脸色终于变了，他身形暴涨，手掌遮天盖日一样的向周寒正扇去。一直面带倦色不温不火的男人终于带上了怒意。 你主子是谁？ 周寒正狼狈地躲开，半真半假的惊慌道： 我分明在为岛主辩解，岛主这是何意？ 唐瑶横插一杠，闪身拦在周寒正与岛主中间。 怎么，要杀人灭口了吗？ 这两位当世大能天昏地暗的动起手来。心乱如麻的严征明却听见岛主耳语似的将声音送到他的耳边： 带你师弟们混在散修里，趁乱快走，以后不要提起扶摇山，更不要提起你师祖，什么都不知道。 电光石火间，严征明混乱成浆糊的脑子里突然理出了一条线索。 周寒正分明知道扶摇派和北冥军的渊源，这是威胁。岛主若不肯承认那块什么石头在他手里，他就要将北冥军出自扶摇派的事追究出来。那什么石如果不在四圣手上，当然就还在扶摇派了。有这么个心想事成生死肉骨之物，哪怕只是沾上一点嫌疑，就注定在风口浪尖上，谁还管你是无辜还是枉死？ 严征明看着这整个岛上的喊杀声，感觉自己几乎成了一块夹缝里的鱼肉，仰面就是无数刀俎。他心惊肉跳地知道，此时应该背起小钱，带着同门们马上离开，可又怎能安下良心来让岛主众叛亲离地挡在前面？严征明一时间僵在原地，竟无从抉择。岛主突然一声喝道： 唐晚秋！ 唐晚秋听了如遭雷击，脸上神色几变，最后咬了咬牙，转头对严征明： 我护送你们走。 可 唐晚秋横眉立目： 婆婆妈妈什么？上一代的事和你们没关系，别在这碍事。 李云心思只可能转得更快，严征明想明白的是，他当然不会想不到。此时唯恐掌门师兄不合时宜的逞英雄忙叫道： 大师兄，小钱伤着，小师妹还那么小，你听前辈的。 严征明茫然地转头看向他，这时他耳畔再次传来岛主的声音。岛主不容置疑地道： 我送你们一程。 只见半空中与唐瑶激战的岛主蓦地从口中吐出一个五彩缤纷的小鼎。唐瑶一惊，见势不对，猛地便要退开，却已而来不及了。只见宝鼎周遭掀起飓风，无差别地扫过地面上所有人，宛如平地起了一条风龙。严征明耳畔呜的一声，不及反应，人已经被卷了进去。只听见无数惊呼与风声混在一起，他不知被刮出去多远，一时头昏脑胀。下一刻，严征明腰间一紧，一条破布条鬼魅地伸了过来，径直卷上他腰间。严征明被怪力一拉，踉跄着重新跌在地上。他拼命揉开眼睛，这才看见破布另一条被唐晚秋攥在手里。下一刻，唐晚秋将另一人抛了过来，严征明本能地接住，是脸色不怎么好看的程潜。 岛主信不过别人，叫我护送你们，既然这样，我便不能有负重托。起来走。 大师兄，快走吧。 严征明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程潜，程潜用手里的剑将自己撑了起来，想必调息了一番，多少有了点力气。接到严征明的目光，他没有多话，只是简单地说道： 听你的，你决定。 岛上风起云涌， 岛主一条风龙将他们送出了老远，远远望去，那岛主的身影隐藏在无数喧嚣之中，竟是再也看不到了。严征明感觉心里翻江倒海一样的难受。 什么回到扶摇山上不求闻达的避世修炼，分明是不谙世事的一场春秋大梦。事情如潮，连岛主这样的人尚且只能随波逐流，更遑论我们。这条仙路为什么这样的艰难？走，走吧。 然而又走去哪儿呢？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